所以说也有叫长夏之说，是不是？那么还有一个说法，就是一年四季春夏秋冬，是不是？这么算下来呢，每个季节是90天，四九三百六嘛，是不是？哎，每个季节是吧，3个月。那么每个季节它的后一十八天，后一十八天，4个18天加起来就是72天。每个季节抠去18天，也剩72天。所以四季当中每个季节的尾数这18天又可为皮经当令。所以长夏年年有，是吧？长夏啊，季季有。所以这个庚金旧废之法，它又分为大庚金和小庚金。大庚金咱们说了叫一年就这么一回，是不是啊？过了这个村子可就没这个店了啊。那么小庚金旧废之法呢，啊，是季季有，是吧？每个季节更替的后18天都归脾经当令，脾来运化，是不是？那么落实到我们现今的生活当中呢，就是告诉大家啊，别每个季节了，甚至是每个月每个星期你都拿出来那么一天两天，是吧？来干什么呢？来庚金旧废啊。这庚金旧废的日子我们说清了，一年一回，一个季节一回，还可以一个礼拜一回啊。那这庚金旧废之法它的取义何为呢？先说这个庚字啊，先说这个庚字。这个庚啊有两种写法啊，有两种写法啊。传统上来讲呢，把这庚啊写的是什么呢？哎，甲乙丙丁戊，己庚辛壬癸，天干地支当中这个庚数字属7，是不是？哎，拿这个来当庚讲啊。那么也有呢，年代传的久了，把这庚字给改了，改成哪个了？改成打庚的庚了，打庚的庚，是不是？什么意思？就是当换讲，交替讲，这是庚字的写法啊。金呢？金就不用多说了，黄金的金，是吧？肺脏，五行属金，肺脏五行属金，金有收敛之气，金有收敛之气。那么旧肺，旧你可以当救生员，也可以当雪中送炭，及时调养。肺就是我们的肺脏。我一说庚金旧肺，好多朋友首先就想到了慢支哮喘肺气肿，感冒咳嗽气管炎，是吧？就想到了这些肺部疾病，对不对？对，对了一小疙瘩一小块啊，这是北方话了，是不是？那为什么不是完全正确，而是对了一小疙瘩一小块呢？这大家一定要知道，中医说五脏，它不是说的一个器官，而是说的一个脏腑系统。什么叫一个脏腑系统？一脏一腑一体一官一纪，此为一脏腑系统。那么肺脏的这个脏腑系统它包含着什么呢？你看啊，庚金旧肺 我要给大家说四层深的含义。四层啊，一层比一层深，咱们逐渐讲。第一层就是慢支、哮喘、肺气肿，是吧？感冒、肺炎、气管炎，说的都是呼吸系统的疾病，叫肺。那么从脏腑系统来讲，一脏肺脏，一腑肺和大肠相表里，是吧？一脏一腑到腑这个层面了，是吧？结肠炎、结肠息肉、便秘、跑肚拉稀，这都是大肠传导之官出了问题。你包括现在的富贵病，是不是？什么叫健康啊？是吧？什么叫富贵病啊？啊，人到中年，刚过四十，肚子都跟扣了个盆似的，中焦有湿，谁的病？好多朋友说糖尿病、脾的病，对不对？对一半。中焦啊，中焦为什么会有湿？下焦传导不好，谁是管传导的？大肠，是不是啊？你看有些朋友找到我，薛老师，我想减肥，是不是？我说减肥就是运动加饮食调节。他说我调节了，我喝凉水都长肉，天天运动也不掉分量。我说哦，我说你做庚金救肺法吧，你大肠经出了问题了。他说对啊，我天天拉稀还长肉，你说怪不怪？你看看，肠道有湿热。哎，这样的人他吃双歧活菌因子，他可能还会出现大量的无痛性的稀便。有的人说是坏肚子了吗？非也，是把你大肠上的传导之官当中的湿给你排掉。喝凉水长肉，一个是脾阳虚，一个是大肠传导不通啊。什么季节调养最好？就这季节，是不是？长夏，庚金救肺之法，哎，调养起来是最好的啊，最好的。这是第二层啊，庚金救肺之法，调脏腑，一脏一腑，别忘了，一脏一腑可不光是构成一个脏腑系统，还有一体。一体是什么呢？肺主皮毛，肺主皮毛，开窍于鼻，是不是？所以那些皮肤过敏的，是吧？银屑病、神经性皮炎的，被祖传秘方坑了一遍又一遍，都治成激素性皮炎还没治好的，庚金救肺之法，这一季节就救了你了。一年就这么一回的调养机会，是吧？哎，调的是肺主皮毛啊，肺主皮毛。还有一关呢，哦，过敏性鼻炎、鼻息肉，是吧？说庚金救肺之法就是一个饮食调节的方案，也没扎针灸，也没点穴，也没按摩，他怎能管着鼻子呢？中医说有形于内，必形于外呀，是不是？所以大家要明确这个，一脏一腑，一体一官，这是一个脏腑系统。这是庚金救肺之法它的第二层调节啊，第一层调节调节了肺，第二层调节调节了一个脏腑系统。西医把肺叫呼吸系统，中医把肺、把大肠、把皮肤、把鼻子、把皮毛叫肺的脏腑系统。这是第二个层面。那么第三个层面呢，在肺脏的养生篇章当中，我给大家讲过五脏六腑皆兄弟，是吧？给大家讲了木桶效应。什么道理？人的脏腑系统 有一个好就能长寿吗？非也。有一个不好，你可能就得短命，叫过劳死。所以五脏六腑是相互依赖、相互制约、相互依存的。所以哪个脏腑系统出了问题，伤了内脏，都叫半条命，是不是？心衰、呼衰、肾衰、肝衰、脾衰。心衰大家都听过，心肌梗塞衰竭了。呼衰也听过，肺源性心脏病呼吸衰竭。肾衰更听过，尿毒症。肝衰肝硬化腹水也是要命，大口呕血直接上西天。脾衰呢，是吧，脾肿大，脾不统血，恶性贫血，白血病，这都脾衰，血坏了。所以任何一个脏腑坏死，人都会要命的啊，都会要命的。那什么叫木桶效应呢？这个是他们从这个营销学、经营管理那儿学来的，是不是？说一个团队，是吧？或者一个企业、一个公司，它的形象不是由最好的那个员工决定的，一定是由最糟糕、最捣蛋，是不是啊？最恶劣的那个人决定的。那什么道理？就是人就好比一个小宇宙、小社会，你五脏六腑都好，就一个坏死了，小命玩完。你一个企业，是吧？人人都好，就一个捣蛋的，把企业形象就损坏了。一条鱼腥一锅汤，是吧？所以人的健康长寿不是由身体当中最好的那个脏腑器官决定的，一定是由身体当中最糟糕、最倒霉、最衰竭的那个脏腑决定的。所以便有了过劳死，所以便有了现代医学的捐献器官。一个器官坏死掉了，这个人就死掉了，而别的脏腑还好呢，你还可以来挽救别人，但你这个生命画上句号了，是不是？所以大家一定要明确。那么第三个层面，庚金救肺之法，就是脏腑之间承上启下的关联。承上者，肺脏之母在于脾，所以小儿养脾就是润肺，就是补肺。所以说我们当家长的大家注意了，你家的孩子什么气管炎呢、肺炎呢、什么哮喘呢、感冒啊、鼻炎呢、打针老离不了啊，庚金救肺法要做。而且你一定要明确，小孩的肺脏不好不是天生的。而且好多人认为孩子的病都是天生的，非也。是不是啊？都是后生的。后天的脾没调好。这是小儿润肺见于脾，老人润肺补于肾。是不是？你看老年人一咳嗽就尿裤子，他都不当回事儿。其实我把这样的老人都定为半条命。那我们为什么告诉大家老年人咳嗽尿裤子是半条命？肺肾衰竭，是不是？肾是人的先天之本，如果你连小便固摄的能力都没有了，说明你的肾已经大亏了。那么从肾脏系统来讲，一脏一腑，一体一官，一脏肾脏，一腑膀胱，一体主骨生髓，是吧？一关主二阴和耳，你大小便把不住门的时候，就是你耳聋耳鸣的时候，就是你脑萎缩、老年痴呆、脑髓空虚的时候，就是你骨质疏松压缩性骨折的时候。这样的病还不算半条命吗？是不是？有的人说那我还能走路啊，那你摔个跟头看一看，摔个跟头，三处压缩性骨折，我们见过这样的病人。哦，听了我的话，知道这是半条命，杜仲骨碎补骨， 叩齿提肛吞津咽液之法固肾，桂附地黄丸虫草三个月大半年养下来，还是这老爷子长了快一岁又摔了一个跟头，比上次还重，用北方话讲脖子盖都卡秃了皮了，趴地不敢起，打120。上次一跟头三处骨折，儿女啊医生都来了，住院观察，一没有脑血栓，二没有骨折，三没有心脏病，高高兴兴回家。呵，养生和不养就不是一个样，所以养生啊，一分耕耘一分收获，要重于事实。所以根筋救肺之法，它的第三个层面，承上启下，补肾而健脾。哎，你不要认为就调一个肺脏，是不是？那么第四个层面呢？根筋救肺之法，五脏安和，是不是？近些年来呀，越来越多的老病号，是吧？通过根筋救肺之法，是吧？痔疮好了，是吧？肝脏的腹水吸收了，是吧？肺心病好了。是吧？失眠还好了，老年斑也退了。他有人就不理解了，呵，一个方法还包治百病了呢。大家伙可记住了，天底下没有包治百病的方法，没有。但可是，只要是中医的养生方法，异病同疗，同病异治，好了一个脏腑，那对于五脏而言，只要有时间的延伸，只要有脏腑之间的互通生克，一损俱损，一荣俱荣，是完全存在的。所以大家伙听到这就会问我了，那徐老师，我们同样做根筋救肺之法，去年做了，今年还要做，今年做了，明年还得做，那我们到底做到什么时候是个头，做到什么时候才能把效果做到最好？这大家伙一定记清了。做根筋救肺之法，你做一年调一层，是吧？顶多就调个慢支哮喘肺气肿。根筋救肺之法我连做两年，你调的就是肺的脏腑系统，一脏肺脏，一腑大肠经，一体肺主皮毛，一窍鼻子，肺开窍于鼻。你说我根筋救肺之法做了三年喽，那就不了得了。三年你不光调好了肺，脾肾同补，脾脏也养了，肾脏也养了。你说根筋救肺之法我做了三整年，我第四年又做得非常好了，那么这个方法对你五脏也可以达到了一个协调的互助。那听到这儿，大家伙有的人可能要提刁钻的问题了，徐老师，那根筋救肺之法我做第五个年头的时候，我是不是就可以长生不老了？我是不是就可以百病不生了？非也啊，非也，是不是？咱们做养生疗法，它不是倚天屠龙剑，它也不是降龙十八掌，是不是？说我练到了九重、十重的九阴真经，我天下武功第一了，非也。啊，练武功是强身健体的，但没见着哪个武功把人练得长生不老，没有，是不是？所以养生亦是如此。养生没有达到最好，说你最好达到什么什么状态，没有，只有不断的完善。在这个完善的过程当中，让人们放慢衰老的脚步，减少得病的机会，这就是养生的真谛，只此而已。 以下是广告时间。 欢迎收听博弈品质生活馆健康快报。